诉自己，我在乎念念不忘，我在不在乎，在身旁怎么留不住，不在乎却不能忘， 生命里总有创痛的记忆，让思念成为过去，用你温柔的声音再次呼唤我名字，让我孤独的时候还能够想着你，用你美丽的谎言告诉我你还爱着我，让我孤独的时候还能够想着你，生命里总有创痛的记忆，让思念成为过去，用你温柔的声音再次呼唤我名字，让我孤独的时候还能够想着你，用你美 下，呼噜噜又好像风儿吹窗纱，沙啦啦原来为了想念他，淅沥沥风儿没吹雨没下，哗啦啦推开纱窗望了一下，呼噜噜忘记了天边月儿挂，沙啦啦我在月下想念他。 经过你快